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ong Kong Peanut.com， 我系志冠。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 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嗱，好啦，嗱就即系沙中线就差唔多啦，系嘛？咁嗱，沙中线咧，其实咧，我觉得即系好多香港人都唔会理嘅，其实有吓，即系都冇乜感觉。咁但系问题就系有啲嘢咧，切身起嚟咧，你唔能够唔理嘅。嗱，呢个正正咧就去到啦，嗱，即系其实讲真， 我觉得有一个即系香港人有一个感觉嘅，大部分吓、市民大众，佢就觉得我唔使点交税嘅，你交好少税嘅，咁所以呢啲咁嘅嘢都同我哋冇乜切身关系嘅。对，可能某一啲有公共意识嘅人就会觉得，喂，呢个系一件丑闻嚟嘅，呢个系一个国际嘅金融中心，系嘛？起咗啲咁嘅大型工程系无数次，根本系唔可能咁甩碌嘅。咁当然就另计啦。咁但系而家社会有个走向嘅就系、是，我哋所谓嘅中上层嘅人，无论住嘅地方。無論乘搭的交通工具，甚至乎可能你日常生活所有嘢，包括衣食住行等等，其實都唔係好靠政府。所以呢班人咧就會 request 一樣嘢，咪減税咯。喂，我都唔要你嗰啲嘢，我都唔需要 enjoy 你嗰、那個社區中心㗎。我唔需要去你嘅體育館㗎。係咪啊？我亦都唔需要一定要香港嘅公園。或者是呢啲郊野公園啊，諸如此類嘅嘢㗎。 而你又你又咁 飛外國㗎， 你又有咁依賴嗰啲遊客喎、哦，搞到舊年香港嗰個遊客嗰個人次係去到6500萬喎。 咪所以呢個咧係現代社會裏邊咧已經係探討嗰個問題，就係話咧要負責交税嘅人咧，其實佢嘅生活嘅一分一毫嘅細節啊，或者係成個環境啊，應該咁講，佢嘅生活環境咧，基本上咧。是跟你的政府呢是已經越來越脫離關係的。所以這班人呢是會不斷要求呢是你即是減低那個即是稅負的。好啦，當不用交税的人 不是踩他們，都幫我是這樣去即是分拆那些，或者交得很少。那些人呢原來發覺呢就是依賴很多。而他是需要這些這樣的公共服務設施。嚟去 maintain 佢嗰個所謂living condition stand of living 嗱，咁你又形成一個矛盾，就係話好似香港咁，你咁低稅率，甚至乎好多人都唔需要交税，因為你嘅貧富懸殊係太過嚴重，咁你就會形成一個結構上邊嘅衝突同埋矛盾。負責交税人，咁我都唔係好多啫。屌，李嘉誠咁點計啦，係嘛？咁李兆基嗰啲咁點計咧？大富豪嗰啲咁樣， 嗰啲唔使交添。 咁嗰啲有咧，我唔係話嗰幾條友嚇，即係嗰啲人咧，可能就同中咧，就係有數噶噃。係嘛？左手交完，右手又拿翻嘅喎，因為投嗰啲咁嘅工程啊嘛。係嘛？咁佢又冇所謂喎，當啲錢係 cash flow 嚟嘅，轉下轉下嘅啫噃，咁樣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問題咧係。即其實呢個亦都唔係淨係香港嘅問題，係其實喺國際裏面咧，成個稅收制度嗰啲人咧，其實都係探討緊呢樣嘢。因為個全球化令到貧富懸殊拉大，令到嗰個稅負咧，其實好唔平均。咁當然啦，對我嚟講梗係合理啊嘛，大佬我都揾唔到咁多，咩我交咁多啫，係咪大哥？係咪你已經係即係1% by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嘅咯，而家個包仔已經係揾咗1/5甚至乎1/4嘅財富嘅咯，1% 嘅人啊，我講緊喺美國啊，咁點搞啊？喂，唔係佢俾，佢攞曬嗰啲錢嘅咯，已經。咁但係我哋個問題就係、是，喂，你個政府都唔係咁搞法㗎，係嘛？OK， 呢個 topic 都差唔多啦，係嘛？我真係冇氣噶啦，已經發覺，已經係再講呢、這個。 講啲咩？你主要你就係講呢個交唔交税嘅問題啫、啊。 咁啊，我覺得就而你去到今即係其實今日好多嘢講，其實本身就嗱咁啊，首先 咁你講啦，快啲啦， 呢一個即係嗰個遊客問題啦。其實講真啦，咁啊最近亦都有人即係重提翻呢、這個即係呢個150人咧，其實即係日日都有人講噶啦，其實係咁啊，即係好似早排啦，呢、這個黃任中啊，係嘛，即係呢個醫學界嘅呢、這個 黃任康。 啊，黃任康、 黃任中、陳寶蓮個契爺 死 Q 咗啊！屌你啊！嗰條友佢話咩？佢話即係而家喂，你應該係即係有啲人嚇，即係攞單程證之後就即刻攞嚟洗腎係嘛？即係、你150人係咪應該削咧？係咪100即係嗰你咁樣搞法咧，每日咧咁你10年都50萬喎、咁樣樣。咁啊，但係就另一方面啦，其實就係呢一個即係香港人嗰、那個即係叫做係即係我哋嘅生活環境啦，就係、爆煲爆得好緊要，就係因為其實淨係講嗰個旅遊人次咧，咁已經係非常之即係黐 Q 線嘅啦，其實係。雖然我哋而家咧嗰啲嗰個基建啊，你話港珠澳大橋又好啊，高鐵又好啊，用唔曬都好啊，咁啊其實根本上喂你而家你去到嗰個情況就即刻出嚟，喂你用唔曬，連我香港都頂唔順啊，大佬。你究竟我哋呢啲基建你起嚟做乜 Q 噶？呢啲系注定系敗局嚟噶嘛？呢啲系嘛？你而家搞出嚟就系话你系去到衰到咧，而家连去到大学啊都要搞旅行团啊嘛！啲人闯入去大学搞旅行团啊嘛！我哋去段片睇下。 高雄冇共陷中大校霸强天倒白晒。香港几乎每一个地方都被攻陷晒，依家唔知佢哋系咪去到冇订好去，连大学都要入侵埋。如果你喺大陆 App 小红书打香港中文大学，就会见到中大嘅合一亭已经成功列入为香港惶恐打卡地，啲人仲要教晒你点搭车，连蒙文委楼普普通通嘅黄色墙都可以唔放过。在旅行社網站亦都可以找到去曬三大學府的團添㗎。中大學生會出聲明話，近日學校出現勁多校外人士，當中不少人是鴨仔團咁出現。 見到在中午時分，起碼有40-50人聚集在天人合一， 仲要聯群結隊在強天食飯加搭校巴， 個個當正自己地頭咁，都幾爽啦！ 嚴重影響日常校園生活。有人更加話有導遊揈曬旗旗喺馬路中心等啲團友過馬路，搞到全部車都唔喐得啊！候選學生會都有幫中大人跟進下搭車同旅遊巴情況，不過司機向佢哋反映，交通組今年開始唔俾 check 證，即係只限中大師生乘搭都已經唔存在。 呢啲關乎學同學安全，咁如果一個未經過我哋陽光即係嗰啲巴士嘅訓練嘅旅遊巴司機入咗嚟，係可能唔識得揸，又或者係塞住咗我哋一啲好重要嘅路口嘅，咁我哋就需要覺得校方需要可能係一個申請有牌照嘅制度啦，又或者甚至即係接衝啲嘅，喺保安組佢入嚟個大門嘅時候，揾交通組嘅同事引領佢哋去一個適當嘅位置。 校方回應學生會話，完全冇收過團體嘅觀光申請，估佢哋係擅自觀光，承諾會同各部門着手處理問題㗎啦。乜你以為本港最高學府又會走得甩咩？有抗 U 友話 ，Canteen 成日有幾團大陸學生霸曬啲位，濫用曬學生福利，仲要日日都有勁多大陸團，逼到好多港大人要被逼出街食添啊！ 咁啊，真係好恐怖啊，大佬啊！即係 喂，呢門生意都幾過癮。 唔係你未睇，你未睇到肉啊？因為其實今日咧，佢本身有啲新聞就講到啦。 唔係我第一我唔明啦、啊，即係呢門生意，我覺得過癮啦、啊，就點解個學校都即係大學係一個景點？ 嗱，因為你未去上過大陸嘅大學啦，即係你可能好少啦。其實 即係你話哈佛 ，OK， 因為佢哋世界即係首屈一指嘅學府。咁可能你都係去下，即係因為佢其實係街嚟嘅，係咪係人都去得㗎？即係access 開放嘅，開放式嘅 access to all 嚟㗎嘛？係咪？其實你可能去下佢嘅圖書館， 好似新加坡都係咁，新加坡仲開放添啊！新加坡真係即係嗰啲地鐵站啊，一出嚟咧就見到嘅，其實係我記得。 唔係，但係我都唔明喎。喂，其實冇睇咧。 其實有㗎。 有嘅。 有咩睇啊？ 嗱，即系佢就话咩啊嘛？其实嗰、那个唔系，其实嗱，点解咁讲咧？嗱，点解会觉得特别咧？其实咁起码香港嘅大学咧，建筑上面有特色先啦，七大都有唔同嘅特色先啦。咁而大陆嘅大学咧， 殖民地嘅嘢嚟噶嘛？ 一嚟啊，咁呢个咪就 系 咯。 我哋觉得殖民地嘅嘢冇乜特别，佢哋觉得殖民地嘅嘢新奇啊嘛。 我哋已经习以为常啦，佢哋唔系啊嘛。 咁你咪去下高等即系而家嘅中心法院嗰啲咯，或者系 咁嗰啲，嗰啲太方便，一早去咗啦。 即系以前可能啲团已经有晒系嘛？ 有晒啦。咁而家你去完即系嚟过一次之后咧，系嘛？咁 我唯一谂到嘅生意经只系点咧？ 啊， 就系因为佢当咗一餐喺嗰度包埋。咁而你学校嘅 canteen 咧 ，supposedly 都唔系 supposedly 啦 ，exactly 就系咧，因为平啲 啊。 因為嗰度係唔使錢租噶嘛，嗰啲鏡頭、嗰啲 canteen 嗰啲，咁所以咧佢特登係即係為咗啲學生可以用個廉價嘅食餐飯十零蚊，唔使我哋搞三四十蚊先食咗餐飯嘅情況之下咧，咁你唯一就係咁嘅啫喎。 唔係你講 Hong Kong UCU 就係咁樣，鍾建華咪曾幾何時講過 Poly 咧，因為佢嗰啲 canteen 係 pay after 噶嘛，你方便埋嗰啲團走數啊。 哦，係啊，唔係今日仲有新嘅例子，我哋開一幅圖啊，大佬啊。啊！呢、這個咧就內地生，就呢個港大生嚟噶，佢話自己係嚇、啊，就話即係港大女神啊，同你分享呢個校園趣事、啊。咁佢做埋導遊啊，其實佢如果你 做導遊啫嘛，唔做伴遊係嘛、啊？大佬用個題咁衰、 啊、我唔知啊，係嘛？呢啲就唔知佢會點樣啦，係咪？定還是係逐單丟啦，係咪？即係慢慢丟啦，呢個就係、是、咁佢、啊、就話佢自己係讀呢一個社會服務管理學嘅碩士嘅湖南雙妹子喎、哦。咁啊，佢自己本身有個網站嘅，就叫做咧，就等先啊，佢頭先講過咩？ Marina。 唔係佢喺呢個即係八隻小豬嘅網站搞嘅，咁我頭先 check 過啦，咁其實已經下咗架嘅嚟，就因為變咗新聞之後已經下咗架嘅啦，其實係，咁啊即係你九嚿水係嘛，你跟佢去行呢一個大學啦，咁然之後你去 canteen 食飯要自費喎，仲要係唔包嘅喎，佢純粹係叫做伴遊嘅啫。 好心啦，包埋嗰飯餐咪多啲人幫襯咯。 幾廿蚊啫嘛，其實係幾廿蚊嘅啫嘛，咁佢有啲啊開天殺價到2000蚊人民幣嘅，其實係，咁啊伴遊一日係嘛？咁啊，即系呢啲真系食饭噶，嗱呢个咪就系咯吓，即系咁嘅样啦，系嘛？咁啊，即系呢个八只小猪嘅网站系大陆嗰啲嗰啲咩旅游网页嚟嘅。咁呢个真系问题啦，嗱，因为咧，其实 喂，头先你未答我，你答下一半咧，你答唔到我头先个问题。 系咩咧？ 因为你呢个都讲得七七八八啦。喂，点解我未去过大陆个学校有乜分别咧？同香港大学？ 大陆嘅大学系冇乜即系特色 噶， 好多都系。 唔系因为佢有咩？可能我真系成日去，所以我真系冇感觉。 唔系啊，封闭式管理最简单一样嘢，你去到清华嗰度，其实就已经系落咗个大闸。跟住、 我正想讲嘅第二个 point， 除咗觉得点解呢一门系一门生意之外咧，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喂，其实要管理好容易嘅啫，唔准入咪得？ 保安啦、啊，系嘛？ 喂，你有保安噶嘛？你唔系全部开放嘛？嗱，你话头先你个举个例子最好啦。哈佛又好，嗰啲外國嘅大學，大部分好同個城市好連接嘅，即係個校園咧，課室可能隔離就已經係即係其他嘢嚟嘅。 咁城大仲方便啊，大佬！城大真係完全係 大學不嬲， 城大冇嘢睇啊嘛，大佬咩睇啊？ 唔係大學不嬲都係開放式管理嘅。你講緊嗰一樣嘢，其實就係即係類似其他嗰啲學校咁樣，佢都有。即係例如暑假咁樣，咪俾啲 tour 嗰啲遊客咁樣咯。咁大問題 唔係你話幫補下嗰度嘅 canteen 嘅生意咧，即係能夠有 control 咧，我覺得都係即係勉為其難，亦都可以即係理解。簡單嚟講，喂，但係如果你對人哋嘅校園造成 好大嘅壓力， 咁樣嘅滋擾，因為嗱，你包仔一定係抌垃圾㗎啦，又用人啲公廁㗎啦。系咪？甚至乎即系人哋话明嗰度密集草地，你又即系掹啲草翻 嚟、這個、 做留念。 所以港大人咧， 好大镬噶、哦。 港大人咧就对呢个南港岛线咧就又爱又恨嘅，即系佢爱就当然系好方便啦，系咪先？ 唔系你话个别一两个后生嘅真系想嚟参观下香港大学影张相，我觉得又冇乜问题。但系如果你话真系一团团咁 organize 咧，就确实好滋扰噶噃。 梗系滋扰啦。 系咩？我又唔知道有咩好睇喎，真系。 同埋，如果你真系有你又系有內地交流生， 因為港大都 OK，因為嗰個係有百年歷史嘅綠油堂。 嗯 ，OK， 有殖民地嘅遺跡啊，對於即係大陸嘅同胞嚟講，咁呢個係我哋一雪前恥，而家收回主權，唔係咁我都係理解。 咁但係中大有咩咁特別啫？ 唔係中大咁啊， 六七十年代嗰啲咁嘅建築， 啊、收 2000, 到今日咪爭好遠。 收2000蚊嗰個湖南商會只係同你講啊，即係佢話佢可以帶你了解中大獨一無二嘅書院制啊嘛，咁佢會同你做 briefing 嘅。 使乜啫？上網睇咪得咯，書院制 咁唔同啊， 親自睇啫。 呢個係湖南商會只同你講喎，自己有嚟喎。 你去到，跟住有個 tour guide 帶你周圍走，咁樣嗰只嚟嘅啫。咁一對一，咁你個 feel 會好啲噶嘛 ？OK。OK， 明白。 系啊，唔同噶呢样嘢系，咁同埋因为你而家咧，即系其实好多人咧，其实你系嚟一日嘅啫嘛。咁嗱，即系你嚟一日嘅话咧，咁你中大零舍方便，因为佢系即系嚟东铁沿线。点解你话佢唔喂？点解特别去中大？喂，中梗系去中大，因为最方便嘛。如果你系你系搭即系港铁落嚟嘅话，系大佬佢真系港铁沿线，佢真系可以即系可以走噶。其实咁，所以你而家见到。好，今年突然间话你去到6500万，而家佢就反而话你过夜客系少咗嘛，反而系即系你系嚟一日嗰啲咧就好多啦，即系等于 即 系 来回 你嗰啲咩港珠澳大桥啊，同埋呢啲咁嘅高铁啊，呢啲其实发挥咗作用噶，其实系咁咪发挥咗作用嘅话，喂咁你但系你如果你话系呢啲系咪高质嘅游客咧，系咪又未必系，因为其实佢哋唔过夜、啊， 唔系我又唔系好即系觉得嗰样嘢系咪被形容为高质同唔高质，而系你对香港经济有冇？贡献啫， 呢个梗唔系咁，当然系 叫得高低质就系建基于究竟对香港经济有几多贡献啊嘛。 你知唔知民建联啊？ 唔系，我以为你系因为歧视佢嗰啲吐口水啊，除咗屙尿嗰啲嘢， 佢 就 臭系啦呢啲。 唔系你咩？你民建联啊？即系你都佢都唔知佢开记者会啊，佢又反对呢啲咁样嘅，即系呢啲咁嘅 低质游客 系低质游客啦，大佬佢哋都顶唔顺啊，佢哋面对选票 应该系叫 系啊，佢哋都面对啲选票啊嘛，大佬啊，即系你嚟紧呢一年系嘛，你区议会。选举喂，即系呢个已经系造成一个沉重嘅社区问题。即系如果你问我本土嘅问题，即系你问我系150人问题大啲，定还是系旅客问题大啲？呢、这个绝对系旅客问题大 多。但系你要区分嚟讲， 啊 ，OK， 两个系唔同嘅 policy。 呢个当然系啦，呢、这个就 嗱、你话150咧，唔再重新啲观点或者睇法。但系嗱，我又真系谂唔到，我真系谂唔到。喂，死啦！你搞啲咁嘅团， 嗯。 或者一年有6000万人嚟， 嗯， 你咪好难阻止喎呢样嘢，真系大镬喎，系嘛？你点阻止啊？ 嗯， 政府都唔想阻止添啊，其实系 唔想阻止啊呢、這个。 喂，你除非同大陆政府讲，就话喂唔好意思啊，喂大佬，我哋真系爆啦， 嗯， 啊，我要多啲高质嘅游客 ，OK， 我要多啲高增值嘅，唔好浪费晒我哋嘅社区嘅资源。咁间你又喂嗰阵时候我都睇过啦。佢哋嗰啲咩行山團咧，就搭埋營啊，跟住即係搞到烏煙瘴氣之後，跟住又即係垃圾又唔抌啊，搞到好大鑊噶嘛。 最簡單一樣嘢，嗱，你聽日或者 咁當然我哋唔可以一足高扮曬嗰幾千萬人，我當嗰六 咁係嗰幾千萬撲街啊嘛，但 係咁當中可能係1000分之1或者1万分之1嘅。如果你咁樣分析問題，你就即係你同街邊嗰啲師奶叔啊嬸啊冇乜分別咧。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如果你從一個 policy 嘅角度，你點去堵截先？而家我問你， 唔係你而家你問民主黨， 我諗唔到啊！ 民主黨佢都講咗啦，因為佢都開咗記者會，你而家限制遊客就一年八行，因為而家你都係叫做係即係你起碼廣東啦。系嘛？即系你一周一行啊嘛，咁你系咪可以响？ 咪即系同大陆政府倾咯？ 呢个要噶，呢个系。咁你嘅问题就系话，你林郑觉唔觉得问题先？你一搞埋呢咁嘅基建嘅问题，喂，其实你最后尾你就系反映咗你其实根本上冇长远嘅谂法啊嘛。 林郑唔可能会觉得呢一样嘢有问题。最简单一样嘢，呢个人本身系同嗰啲咁嘅中资嘅关系啊，千丝万缕嘅。你谂下， 我又唔觉得。唔係，咁你又唔好屈落去。 唔係啊，你聽埋我講嗰樣嘢先。但因為嗰班咁嘅友落到嚟第一時間係咩啫？係去嗰啲咁嘅超市、Watsons、萬寧掃貨。咁嗰班咁嘅而家今時今日講緊啊，其實嗰班咁嘅友仔係落到嚟侵略呢啲咁嘅商場咧，係令到本身嗰啲咁嘅藥房啊，佢黑社會背景嘅藥房都頂唔住嗰個鋪租嘅升幅啊，係只係有嗰啲咩萬寧屈臣氏，總之中資財團嘅賣場先至頂得順嗰啲鋪租啊。 中資咁 卖咗出去嘅， okay, 卖咗出去嘅。 Okay, 我 update 下啫，我 系咁，所以其实咧，即系你要报复好简单。我见到阿林燕邦佢写话，喂，你不如去咧呢、這个山顶，喂，你要讲香港嘅特色咧，不如去山顶贝鲁道啊，去御熙园啦， 寿山村道， 即系呢个梁振英住喺嗰度啊，系嘛，又话粉岭高尔夫球场啊。 但系我咁谂， 即係嗰班遊客咧，即係其實嚟香港咧都嚟得奄奄地嘅，所以而家要玩呢啲咁樣嘅特色， 玩新意咯，行下山咯。 系啊， 吓、 啊，唔系佢哋都多山嘅。老实讲、啊，我反而我就唔担心你啲郊野公园嘅问题。 唔系、 啊、多多山咯， 唔同唔同唔同。你去深圳行山咧，你喺山脚嗰度咧，就已经系每人要俾一嚿水先上到去。 哦、香港唔使钱噶嘛，但系佢宁愿啦，佢哋跟团跟个导游咧带你上山咧，呢啲钱都肯俾啊嘛，即系俾佢吹账啊嘛，系咪？同埋佢扎营唔使钱啊嘛，佢唔使租酒店啊嘛。 你一定系同即系大陆政府讲，就系话咧，你控制下嗰个雙全證的人數來香港的，甚至乎呢可能你 旅遊簽證那一 L 簽的問題， 不是你很簡單的，你一年例如或者兩年一次，那你就來的時間是長一點咯。我不介意你來做經濟貢獻的，因為我們是一個自由港來的，大家不可以即推到個問題去到即是 too extreme 的，但是個問題就是你來到去即用我們的社會資源是無所謂，但你都要付出的嘛，你要批噶嘛，系、咪？即系你喂，咁遊客就係咁噶啦。即系我如果我哋 open 少少睇呢個問題，唔係因為我係憎中國人去睇呢個問題啊。即系你就用呢個角度，咁你永遠嘅分析都係最後嘅結論都係咁啊，因為永遠都係解決唔到個問題嘅。即系我從一個 policy 嘅角度就話、是，喂，大佬你對我哋有少少貢獻嘅嚇，唔、起都起咗啦，嗰啲港珠澳大橋嗰啲交鐵係嘛？咁佢都有實力噶嘛？咁你倒不如咁啦，嗱，你控制佢嘅雙程證，係咪？即係例如話兩年好，一年好，一鑊嘅啫。哇！咁你嗱，你 take 個 price 啦，你即係來回冇乜數噶嘛，大佬。嗱，你商務簽證唔同，即係可能話三個月多次往返，咁咪因為嗰啲係做生意啊嘛，係咪？你都對我哋個社會有少少貢獻。嗱，我純粹係從經濟貢獻嘅角度啫。因為你個社會係唔可以全部一個 close economy 嘅，大哥。 同埋而家你 邊度揾飯食啊，大哥？ 另外水客嗰個結構又變咗質啊嘛。你以前你話即係幾年前咧， 咁呢個係另外一個 tackle，另外一個問題啦。 這個當然另一個問題。 即係因為你搶嗰啲嘢，其實頭先你講嗰啲咧，你又撈埋啲遊客嚟講嘛。因為當中其實好多水貨客嘅。OK， 即係你頭先講嘅萬寧啊、百佳嗰啲啊。即系话中你个论点 系个特色游嘅问题， 系啊， 唔系咁你喂 抢豉油都有 三样嘢，你要系全部区分嘅游客嚟购物，欢迎啊， 就特色游啊， 系咪？即系特色游，你点样 tackle 就系大学你要自己监管啦、啊。好啦，跟住你再讲就话如果有走水货嗰啲，咁呢个唔系咁难搞嘅咋嘛？ 走水唔系，但我唔明嗱，走水需求佢嗰个需求高啊，但系佢唔知而家咧阿边个搞咁咩新田嗰个系嘛？嗰个购物城好似冇人敲嘅，点解？ 黄定光 系咯、 啊，你好简单啫嘛。喂，大佬啊，你就算你一地两检都好，你都要过境噶，大哥。喂，你嗰啲嘢所谓水货意思，即系咪完税啦？是咪？你是有个限量的嘛，正如嗰时候奶粉一样。喂，点可以当是蚂蚁搬家咁过境嘅呢？喂，所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讨论、哦。即你唔好将150又将一般正常嘅游客或者係即日嘅同埋水货客混埋一起嚟讨论。咁你永远讨论唔完，因为你永远嘅解决方案都唔同。如果你要 tackle 每一个问题，我当你啱 150, 咁就减差唔囉。或者唔俾啦，或者要做 means test 都得，但你应该咁讨论啊嘛。跟住游客嘅，咁你系咪可以控制个双程证嗰、那个规定啊？因为我哋承担唔嚟咯，或者你令到佢对我哋嘅社会，除咗你消耗我哋嘅资源之外，仲有少少贡献嘅。喂，咁你连续住三晚半岛酒店，咁我唔反对啊，大哥系嘛？你有钱咁样喺度消费，我冇所谓噶。系咪？你都要用我哋嘅的士，用我哋嘅Uber 嘅司机，系咪？亦都要食我哋嘅饭。咁对我哋嗰啲本地嘅经济发展都有啲咁多贡献啦，系咪？你如果你住三日嘅话，喂，所以你跟住你就问啦。喂，咁啲水货客，咁咪另外一个方法 tackle 啦。喂，我啊死都唔信，点解成日都有嗰啲问题嘅啫？唔好难解决噶，系嘛，大佬？喂，你有过境噶嘛？喂，我平时我哋嗰啲 check in 嗰啲行李，我嚟做咩噶？即系碌过嗰啲。喂，你唔可以俾佢咁样碌法噶喎，大哥。咁你大陆政府又蚀底。喂，第一，本来你应该抽税嗰样嘢，你唔好抽。 大陆政府好多官，佢自己都经营呢啲咁嘅水货店噶。 我梗系知啦，深圳都有呢啲啊，我真系唔知咩。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要逐个问题 tackle 嘛。屌你空喊口号，而家我学政府问你啊，佢有鸠用啊？ 有咩用啫？ 我哋唔系执政嗰个嚟。 唔系啊，我而系话你应该质疑嘅问题就系点解喺政策同行政措施上搞极都搞唔掂，搞掂啲水货客。 嗯， 呢个系你 policy implementation 嘅问题。 唔係啊！佢哋當 我唔理嗰個係中國人又好、啊、美國人又好、英國人都、英國人都好嘛。 嗱、 啊、 你嗱 咁、啊、你先係、這個、你聽我講埋先，咁、啊、樣先係解決一個政策問題嘅方法嘛。 嗱、啊、呢、這個永遠嘅問題。 你嘅態度啊！ 食環同埋警察啦，你見到嗰啲遊客阻街又開劫嗰啲咧，係完全唔理嘅。其實係包括即係其實你唔好話咩大唔大陸啦，其實你有啲人咧，即係每逢出 iPhone 咧，你喺呢個亞街老街啦，即係呢個咩？叫做係即係百老匯啊，嗰啲檔口出面啦，硬係即係喂有幾條友擺開張接凳，呢開接台出嚟喺度擺檔喎，收機嘅喎，咁都得嘅喎，食環唔理嘅喎， 旺角地鐵站都係㗎， 食環唔理嘅喎，永遠都係食環專恰阿婆嘅喎，咁撲街嘅喎， 唔係同埋你見到嗰啲人、 隻眼開隻眼閉喎，佢係 好簡單嘅，佢真係有決心解決咧呢個所謂嘅行政措施同政策問題，根本係唔困難。你點會一日出入幾次㗎？揸住個回鄉卡。嗰啲明明係運水貨嘅，你點解解決唔到咧？ 嗰、那個係靠大陸咧去管住嘅呢樣嘢係。咁但係如果佢係買通咗呢個海關咧，你又搞佢唔掂。 唔係咁，你香港都會截到噶嘛？ 香港 嗱，除非你用好高嘅成本，即係你連一地兩檢你嗰度都搞埋，OK 你就可以買嗰度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一般喂你兩邊嘅境，即使你買通大陸嘅公安，咁你香港喂？你咁樣成日輸輸入入，喂！如果我哋打擊水貨客，兩邊嘅政府要合作，真係正視呢個問題。 你香港入境處， 我死都唔信你解決唔到、啊。 即係譬如好似香港入境處，如果你話見到你多次出入嘅，係咪另外額外收你離境税咧？咁樣樣， 咁咪 policy 咯。係咯，咁呢個可以研究嘅呢樣嘢。喂，咁你嗰啲咩阿李慧瓊，你唔好扮嘢啦，係嘛？你應該自己去，即係當我哋過招俾你啦。你敢唔敢去 advise 啊？係咪？即係哇，整條橋俾你啦。即系你咁谂去做啊？ 唔系我谂佢个 整即整取啦， 佢政策考虑咧就好似嗰阵时候话新界东北或者大湾区咁，即系开始将我哋嘅香港嘅边界咧不停扩展，咁倒不如咧将嗰啲嘢咧摆嗰度，咁等嗰啲友入去咧就买咗佢，咁啊对我哋就唔会造成太大嘅滋扰啦，因为嗰度可能佢日后嗰、那个即系关口嗰个亦都系方便咗好多啦。咁我估佢係咁諗嘅。 咪原本嘅盤算係咁，但係講緊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喂你係大陸人，你見到呢啲咁樣嘅商場，你都第一時間會知道劏你㗎嘛。咁我隔離就 唔知你係堅貨定係流貨啊，大佬。 唔係喎，有啲大陸人好 Q 傻㗎，唔知好似早排唔知早上個月啦，有單新聞話唔知九龍邊一個住宅屋苑啊咁樣，佢話買朱古力嘅。咁佢唔知佢嗰個賣朱古力嗰間鋪頭咧，出邊咧就話我反對港獨咁樣。喂，生意多咗嘅喎，黐鳩線。 关咩事 啊？系啊， 唔系啊，嗰应该咁讲，嗰期大家头脑发热啊，真系反港独嘅。 你当人嚟宣传 咁样 得唔得咧？我哋又唔好国民政治化低嘅呢个问题。 唔系你唔觉得好挑黐线嘅嘛？呢条呢咁嘅生意桥都 work 嘅话， 咁你咪下次你试下咧喺条街度卖下呢、這个，你举住个反对。即係結束一黨專政嘅牌， 唔係我反而有反建議啊！即係如果你立主粵主立法團咧，你覺得你屋企附近咧太 Q 多呢啲大陸客嘅話咧，你不如你自己喺呢啲牌呢出邊啲牌喺度棟住喺度，我支持港獨啊！即係趕走曬啲大陸客，屌你真 係！唔係啊，佢哋咪入到嚟話掃你場咯、 啊，掃你場啊， 係 啊，爆買咁解嘅啫嘛， 佢唔係啊，真掃場啊，你就大鑊啊！個包仔民族主義上頭㗎，冚家場， 唔係通常佢都話唔嚟嘅，其實係只杯葛你餓嬌死你係嘛？佢哋好中意噶嘛？ 咁你做生意又唔可以冚嘅，大佬。 即係你知唔知？你 何阿龍頭先話齋，喂，我鋪租咁貴，我理得你係美國人定日本人定係大陸蝗蟲先得㗎？你同我買嘢，我就掂啦。你早搶購一空。 唔係如果你真 的，我哋真係想去買嘅香港人就蝕啫嘛。 唔係你真真正正想去到控制嗰一班咁樣嘅低質遊客，好簡單嘅，即係學不單咁樣，就直頭咧就劃 最低消費， 劃地為牢係每日一嚿水美金。系啦，你出境嗰阵时唔该咧，就攞翻晒你嗰啲，因为佢消费嗰啲单出嚟，系啦，计清计错先至俾你 走。唔够嘅话，俾钱 都得，即系好似我哋喺新加坡咁，本来即系当地系有呢一个嘅所谓嘅 sales tax 噶嘛。咁我哋去到机场咧，咪揸住嗰沓单嗰时候，我都劈鬼咗，自己都系戆居，就换翻即系俾张单咧， 退 翻啊嘛，退翻税俾我哋啊嘛。其实你可以咁谂嘅，系咪？ 因為其實你喺香港，不過你在香港是自由港，呢、這個有少難度嘅呢度，即係你係真係冇入口税啊，亦都冇呢個消費税咁咯。 嗯，好啦，咁啊，下次翻嚟我哋講下呢個貿易談判最新嘅 update 嘅進展啦。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